一道黑，两道黑，三四五六七道黑，八九道黑，十道黑，买个烟袋乌木杆儿，抓住两头一道黑，二姐描眉去打病，照着镜子两道黑，粉皮墙上写穿字儿，横桥竖桥三道黑，象牙的桌子乌木的腿儿，放在炕上四道黑，买个小鸡不下蛋，圈在笼里五道黑，挺好的骡子不吃草，拉到街上六道黑，姐俩男娃去割麦，丢了镰刀八道黑，月科孩子得了疯病，近点挨子九道黑，卖瓜子儿的没注意，刷拉撒了一大堆，笤帚簸箕不凑手，一个一个十道黑。